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特定时间段无限重置的设定，一种被好莱坞反复利用的电影类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将电影中同一时间段的故事反复呈现，但因为每一次重置，影片主人公都已经知道这一段时间的结局，所以有了一次次变化。如果说您收听了我们上期节目说的《忌日快乐》这部影片，如果您刚好也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那我建议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部影片《土拨鼠之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忌日快乐》就是向经典的影片《土拨鼠之日》致敬的影片。不仅凶手的面具为土拨鼠，结尾还用台词点出了土拨鼠之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这部在1993年美国上映的影片《土拨鼠之日》。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译名叫做《偷天情缘》，不过这部影片的英文原名直译就是《土拨鼠之日》。那么什么是土拨鼠之日呢？原来这是北美地区的传统节日，每年的公历2月2日被称为土拨鼠之日。依照美国民间传统，每年2月2号可预测天气，如果当天是阴天，土拨鼠从洞穴中冒出来，就表示春天将提前报到，但如果是阳光普照，土拨鼠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又躲回洞穴之中，就表示冬天还会再持续6个星期。这部影片由哈罗德·雷米斯执导，比尔·莫瑞、安迪·麦克道维尔等人主演。影片讲述了气象播报员菲尔执行任务时偶遇暴风雪后，停留在前一天却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开始了他重复的人生故事。导演哈罗德·雷米斯的第一部故事片《小小球童》被视为最搞笑的体育影片之一，1980年上映以来大受欢迎，而这大概也是他的很多电影的一贯风格。因为在《土拨鼠之日》这部影片中就有很多幽默风趣的情节，让人在笑过之后开始反思人生，我们应该如何在循环往复的人生中把握住生活呢？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这部影片一起来体会和感受吧。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菲尔是个气象播报员，每天除了在摄像机前给观众做风趣幽默的天气预报外，每年的2月2日 他都要前往一个名为普苏塔尼的边境小镇，报道当地的吐蕃暑日庆典。这一年的2月2日，按照每年的惯例，菲尔和制片人瑞达、摄影记者拉利再次进行了报道。事实上，菲尔对这一节日相当嗤之以鼻，并开始对工作感到厌倦。当天，他例行公事完成报道后，便急不可待地重返家园。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耽搁了他的行程。第二天醒来后，菲尔意外地发现时间仍然停留在前一天吐蕃暑日，昨日的一切重新上演了，然后就是第三天循环往复。他路遇相同的人，发生同样的事情，每天起床都有同样的电台广播，有个人会和他搭讪，酒店的老太太会和他聊天，询问他早餐和天气，乞丐在同样的位置乞讨，高中时的同学保险销售员再次缠上自己，自己还和前一次一样一脚踩进泥水坑，接着报道节目等等等等。这一切让菲尔开始混乱崩溃，为此制片人瑞达找到了他。 好吧，请告诉我你为什么难以工作，最好讲清楚。 瑞达，我总是反复地生活在同一天里，老是圣竹节，还有吐蕃暑，今天也一样。 好啊，我正想看滑稽剧。 不，这是真的，和昨天一样，这是第三次了，这简直难以想象。 菲尔，我绞尽脑汁也难以想象你会干这种事情。 不是我胡来，我请求你帮助我。 好啊，你希望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制片人，想点办法吧。 你听我的意见吗？如果你希望我相信你的荒唐故事，那你应该去检查一下脑子，菲尔。 正说着，摄影记者拉利走了过来。 我说你们俩好了没有？如果赶在天气前面，我们最好就动身了。 我们回匹兹堡再谈。 我说过了，我不想回到匹兹堡。 为什么不？ 因为暴风雪。 你说过他要袭击阿尔突呢。 是的，我知道，那是我说的。 我想你需要帮助。 没办法，菲尔真的去看了医生，检查结果正常，接着又去看了精神科，检查结果同样正常，这让他更加不知所措。他开始问他碰到的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做些什么。最后他想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答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同大梦初醒一般的菲尔开始了他不计后果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疯狂状态，反正一觉醒来又重新开始了。因对这一天里要发生的事遇到的人了如指掌，于是他开着车疯狂的各种违章，为此搞得警察焦头烂额。他每天吃高热量高胆固醇的食物，他去抢银行就像捡垃圾那么容易，生活终于可以被设计被控制了，不确定性导致的恐惧彻底消失了，法律责任道德在他这里通通见鬼去了。因为无论闯下什么弥天大祸，明天早上六点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了。渐渐的，一次又一次的冒险让菲尔也厌倦了，因为在什么都如意的情况下，他却发现唯一不能做到的竟然是不能得到制作人 Rita 的心。于是他决定去追求 Rita。 Rita， 如果你只有一天可以活的话，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菲尔，你怎么死？ 不，我是说，如果整个世界将要爆炸，你怎么办？ 我只想知道把摄像机放哪儿。你怎么办，菲尔？周末有约会吗？ 没有，我就是对你感兴趣。 啊， 你知道你希望什么，你喜欢什么？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对什么样的男人感兴趣，怎么样才算快乐？ 真关心吗，菲尔？还是把我当傻瓜耍？ 我就像是正常人一样的谈话，他们不是这样谈话吗？ 行啊。 好，听你的，我去给你买杯咖啡和椰汁。 好的。 说着两个人来到了咖啡厅。 还有，你希望生活怎么样？ 我想我希望的和大家都一样，你知道，事业、爱情、结婚、孩子。 你看中了什么人？ 我想这太涉及个人问题了，我不想和你谈这些。怎么样，你呢？你希望什么？ 我希望的人就像是你。 哦，天哪。 哦，为什么不是？你希望得到什么？谁是你完美的人？ 首先他要清楚他是完美的。 我就是。 他要理智、宽容、风趣。 理智、宽容、风趣。我 他还要浪漫和勇敢。 我也是。 他要苗条，但他不能每两分钟就照一次镜子。 我很苗条，有的时候我甚至好几个月都不照一次镜子。 他善良，富有感情和文雅，还有他不能在我面前流眼泪。 我们谈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爱动物和孩子，还有他还要换脏尿布。 等一下，他可以用这个骚字吗？ 哦，他还要玩乐器，他要爱他的母亲。哦， 我真的很像这样一个人，完全完全真像。 菲尔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该怎么俘获瑞达的芳心了。他开始利用重复的每一天不断收集瑞达的喜好，他想听的话，他喜欢的文学作品，他喜欢的酒、冰激凌，然后投其所好，装成了一个和他完全一样喜好的人。这一天，菲尔觉得已经时机成熟了，于是在和瑞达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后，他们一起散步到了菲尔的家门前。 怎么了？ 我很吃惊，我很少吃惊。 有什么吃惊的？ 因为这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完全的不同。 哦，是。我想你喜欢今天的结束吗？ 非常喜欢，十全十美，不可能再好了。 完全可能，只是因为有令人烦恼的工作。请进，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 我想我不应该，菲尔。 我也认为不应该，所以我想让你在外面看它。等我一下。 菲尔的一番话让瑞达打消了顾虑，陪着菲尔进了他的家。 真漂亮。 愿意坐下看看这个装饰火焰吗？ 好的。这个房间真漂亮。 现在 两人说着不由自主拥吻在了一起。 我不知道，菲尔，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也这样想。不，我还想我们应该完美的一天，完美的结局。 哦，对我来说，快乐一点。 我也一样。 我想我该走了。 你想去哪儿？为什么？我们还要烤烤火，这儿有法语诗歌，很美的。太令人神往了，我给你读。窗外还有冰糕，我拿一下。 菲尔走到窗前，将窗外的冰糕递给了瑞达。 洛吉罗特。 哦，我喜欢洛吉罗特。 是的，我也这样想。你应该留下。 哦，不，真的，菲尔，我累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好吗？ 不，今夜。 哦。 就是今夜。 哦不，菲尔，真的。 就待一会儿，如果你喜欢这个多待一会儿，如果你喜欢那个多待一会儿。 哦，别把他宠坏了好吗？ 没有宠他，我也不想宠坏了他。 哦，你知道我不能留在你这儿。 为什么不？我爱你，我爱你。 你爱我？ 对，我爱你。 你还不了解我？ 我了解你，我了解你。 哦不，我不相信我已经倾倒，这一天都是安排好的，就这样。 不，不是。 我恨胡言乱语，恨。 没有胡言乱语，没有白色巧克力。 你在干什么？你在按照填好的表格做事。你给我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 没有。 这就是你的爱情。 不，这是真的，这是爱情。 别说了。你一定是疯了，我绝不能爱你这样的人，因为除了你自己，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这不是真的，我连自己都不爱。再给我一次机会。 哦，菲尔的话音刚落，就挨了瑞达的一个耳光。 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瑞达生气地转身离开， 留下了功亏一篑的菲尔独自一人愣在房间里。可菲尔并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于是一天又一天，菲尔都在和瑞达美好的约会中开始，然后在瑞达清脆的耳光中结束。终于在连串的失败后，菲尔开始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开始消极的生活，他撞车、跳楼、上吊、自焚、自刎，他试遍了所有的自杀方法，可是明早六点一到，他都会好好的躺在床上，噩梦又将重新开始。只有和瑞达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这一天，菲尔开始教瑞达如何往礼帽里投纸牌。 哦，你投进了，瑞达。好，再来，要手腕用劲，不是手指，要这样，是这样。瞄准帽子来，发射进帽子。 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 我是六个月，每天四到六个小时，那你就是专家了。 这就是你用永生不朽换来的。 现在你知道了。这还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什么？ 最糟的是，明天你将忘掉所有这些，又把我看成是一个笨蛋。 不。 没错，我是个笨蛋。 不，你不是。 没有什么区别，我多次自杀，我甚至都不存在了。 是的，有时我真希望能有一千次生命。你不知道，菲尔，他可能不是灾祸，这取决于你怎么看。 你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女士啊。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瑞达的这番话让菲尔突然大彻大悟，既然无法逃避这一切，不如好好的过好这一天。于是他开始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开始去帮助每天跟他伸手乞讨的老人，在会发生意外的时间段里出现，救下从树上掉下来的孩子，同时承认自己的不足，去学习，去提升。他学了钢琴，学了冰雕，每一天的日子虽然还是重复着，但他却不再焦躁，他开始尽情地去享受生活，将重复的这一天过成了每一个新鲜的日子。而每一天雷打不动的土拨鼠庆典报道也被菲尔播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契科夫看见的是一个凄凉暗淡没有希望的冬天。然而我们知道，这个冬天正是人生里程的另一个起点。站在彭克斯苏塔尼人们之中，我们被他们的心所温暖。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命运胜过一个漫长和光辉的冬天。这是菲尔，从彭克斯苏塔尼报道。再见。 讲得好，菲尔。 谢谢。 讲得太棒了，菲尔。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怎么看？ 伙计，你都感动我了。 哦，谢谢你，拉里。 棒极了。 瑞塔，我要走了。 哦，菲尔。 什么？ 真令人吃惊，我不知道你这样多才多艺的。 有时候连自己的。 对了，你去哪儿？想喝杯咖啡吗？ 当然想，可是晚一点行吗？我要为别人帮点忙，好吗？ 好的。 这是瑞达第一次主动约菲尔。菲尔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他，是因为他要去给一个慈善晚会弹奏钢琴。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弹完一曲时，才发现瑞达也来了。 你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晚会。 菲尔，我不知道你弹得这么好。 我多才多艺。 这时三个女人突然跑过来抱住了菲尔。 啊，他就是汽车俱乐部的那个人，再一次谢谢你，好小伙。 不必客气，亲爱的夫人。 他是姐培训成最好的修车工。 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今晚都碰上我了。 三个人刚走，又过来了一对夫妇。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为巴斯特做的一切，要不他就窒息了。 是啊，有可能他曾试图吞下一头牛呢。 哦，是吗？我 欠你的真情。 哎，勾住他，亲爱的，他真是个好人呐。好，走，阿娇。 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都是老一套。 我不明白。 对，我想是的。 怎么人人都爱你？你每年只来一次， 却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哦，对不起。 什么？ 是康纳斯博士吗？我想谢谢你治好了菲利斯的背痛，他现在在家里甚至待不住了。 哦，太遗憾了。 康纳斯博士， 这可是一个荣誉头衔。 发生了什么？ 我真不知道。 不，你一定有什么事。 你愿意听长的还是愿意听短的？ 就从这儿长话短说。 没等菲尔说什么，晚会的重头戏就开始了，是单身汉慈善拍卖环节，而菲尔也被大家推到了被拍卖的队伍里。因为菲尔的好人缘，他刚一上场立刻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拍卖金额直线上升。眼看菲尔就要被别人拍走了，瑞达拿出了钱包里所有的钱，最终以 339.88 美元顺利地拍到了菲尔。离开餐厅，菲尔将瑞达带到了一处做冰雕的地方。 为什么我不能看？ 因为你太打扰我了。 我都冷了，我还要在这儿坐多久？ 我正在努力使你钱有所值，你为我出了高价。 哦，我看你是便宜货。 说得好，也许你是对的。 还没完呢。 差不多了，我还要在上面放一些樱桃汁，我们就可以吃它了。 快点，菲尔，我冻僵了。 一秒钟一秒钟，现在让我把它转向灯光。 原来菲尔将冰雕雕成了瑞达的样子。 太惊人了，它很美。你怎么做的？ 我非常了解你的面容，我可以闭着眼睛完成的。 真可爱，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瑞特，不管明天或者我的有生之年会发生什么，我都很幸福，因为我爱你。 我知道，我也很幸福。 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菲尔终于用真心打动了瑞达的心，两个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晚。浪漫的夜晚过后，第二天起床，菲尔突然发现瑞达并没有消失，而是还在他的身边，而时间也变成了2月3日，那无休止的土拨鼠日就这样过去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美国喜剧影片《土拨鼠之日》的电影故事。相信每一个听完节目的朋友都会有所触动和感悟。菲尔的遭遇，他的四个阶段，也就是人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有人面对前方惊慌失措，有人放弃了希望，消耗着未来，有人想要改变却痛苦于找不到答案，还有人抓住生活里能汲取的一切，幸福了起来。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我想这大概也是影片导演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吧。根据导演雷米斯说，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最早是想让汤姆·汉克斯出演，后来他自己否定了这个想法，选择了比尔·莫瑞来饰演男主角。导演说，每次他跟莫瑞说戏时，莫瑞都会打断他说，你就告诉我是好菲尔还是坏菲尔就行了。而莫瑞在拍戏的过程中还被土拨鼠咬了两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What a day this has been, what a rare mood I'm in, why it's almost like being in love. There's a smile